朝鲜黄海北道和慈江道新建了战争老兵保养所。保养所分别在沙梨院市和城甘郡建成，其建筑与周边环境和风景相协调。保养所有治疗室和各种服务设施齐全，是一个专门为战争老兵服务的综合性保养基地。